风在摇，狂风暴雨之中停止了摇。别笑我小，别笑我闹，风吹雨打之后依然不倒。动荡的大地之中落地生根，苦难的时代之中不屈不挠。小小的草志气不小，风雨之中任我招摇。小小的草心在燃烧，梦想比海更远，比天还高。容颜不改，青春不老，泪水淹没不了我的骄傲。生命在匆匆交替，短暂一生，时代在沧海桑田，绵延荣耀。小小的草站稳了脚，千秋万世任我风骚。小小的草迎风在摇，狂风暴雨之中停止了摇。别笑我小，别笑我闹，风吹雨打之后依然不倒。前行啊，要连黄土的草；手啊要前行啊，要连高山的草；手啊要前行啊，要连四海的草；手啊要前行啊，要连心中的草。小小的草，迎风在摇，狂风暴雨之中停止了摇。别笑我小，别笑我闹，风吹雨打之后依然不。气不消，风雨之中任我招摇。小小的草迎风在摇，狂风暴雨之中停止了摇。别笑我小，别笑我闹，风吹雨打之后依然不倒。风吹雨打之后依然不倒。